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在巴拿马运河啊，嗰经营权咧，美中双方咧互相角力，美国咧就唔准咧系长和咧系继续经营，而中国咧系亦都唔准咧系长和啊系出售巴拿马运河个经营权。咁啊，与此同时咧，另一场嘅搏斗咧，亦都喺南美洲展开。咁啊，原来咧有一间叫做英美资源嘅集团，早已经咧就擁有巴西的镍礦，咁而家咧就二月咧就表示將會以$5亿咧係將巴西的镍礦咧賣俾中國嘅五礦資源，咁啊預計交易咧將會咧係本季度就完成啦。咁呢一場deal咧就 Donald Trump 同埋白宮都冇出聲，只不過美國民間嘅美國鋼鐵協會咧就寫信俾美國白宮，就嚴正要求美國政府咧出手阻止中國嘅五礦資源咧係。嚟到收購巴西的呢個鉛礦，咁咧就今次咧就係嚇民間嘅點解呢個美國國鋼鐵協會係出聲咧？因為咧佢哋認為今次嘅收購將會令到中國對大量啊嘅鉛儲備咧係擁有直接嘅操控影響力，從而咧加強對電動車嘅電池同埋不鏽鋼所必須嘅呢一種鉛咧嘅控制。啊！呢個咧又係另一場咧，係爭奪全球資源嘅美中嘅角力。咁啊，鉛礦咧就喺巴西，呢個咧係產量係最多嘅國家。另一個鉛礦產量多嘅國家咧，就冇人估到，原來係亞洲嘅印尼。呢兩個國家加埋咧，喺全球嘅鉛啊嗰個礦藏量咧，係隱藏幾多？係70%啊！咁而家印尼咧，因為中國嘅一帶一路咧伸隻手埋去，對於印尼嘅鉛礦咧個控制咧，據說就已經七七八八。如果伸埋另外一隻手過去南美洲啊，係操控埋巴西嘅鉛礦咧，咁美國鋼鐵協會咧就認為，從此咧美國嘅電動汽車嘅電池啊，同埋咧係製造好多。物質工具的不鏽鋼咧就唔使玩啦，咁所以啊呢一場嘅搏鬥咧係更加驚心動魄，咁啊要求白宮出手阻止，到底成唔成功咧，就要睇下 Donald Trump 呢兩日啊嚇嘅表態啦。Donald Trump 咧就已經頭都痕曬噶啦，咁啊有中國嗰個關税啊。啊，同埋呢個晶片啊，不斷向勾引呢個黃仁勳啊，係要購買啊先進嘅晶片啊，撳得呢頭嚟。就嗰頭咧係出事，係喐得呢個巴拿馬運河咧，就到輪到咧就巴西嘅鉛礦嗰度咧，英美資源咧就台底咧就對比中國，咁所以其實中國對於全球啊，就美國利益嘅威脅啊，當然係遠遠大過俄羅斯啦，係咪啊，鮑生？ 系咁啊！而家会唔会太迟呢？咁啊，不妨我哋留意一下咧。啱啱喺今年七月嘅一个好重要嘅新闻，可能大家冇乜留意，就系咧全球最大嘅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咧，就喺印尼啊就设厂，咁啊正式动工。咁呢个厂咧唔系细规模嘅，呢个电池厂咧系价值差唔多成$60亿。咁里面当然有印尼嘅电池公司去一起合作啦，而因为佢重点系因为正如你所讲，印尼系拥有咧呢个镍矿嘅一个好大嘅资源，所以咧呢个厂房咧就一条龙服务，即系话一方面咧就喺印尼咧就开采呢个镍矿，跟住就提炼完之后咧就运到去呢个新嘅厂房咧进行生产，咁啊，所以咧成个工业园啊。嘅總投資就係頭先所講啦，去到成$60亿，咁包括咧就一個開採場啊，一個就電池嘅冶煉廠，同埋咧回收廠，最後去到2031年咧就會全數進入營運動工啦。咁呢個當然就係一帶一路嘅計劃之一啦。咁啊，因為咧印尼咧本身啊，其實亦都需要咧，即係中國呢啲投資去增強個太陽能嘅電力，咁啊，所以一拍即合。咁啊，但係其實引起好多嘅爭議，因為印尼咧嗰個環境污染咧，因為開廠呢個鉛礦咧會 挖出大量的这些废土，而通过提炼之后呢，这些废土和废水呢，如果处理不当呢，就会造成环境永久的污染。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为什么你会发现，除了这些开采量大的国家之外，西方国家很少设立这些锂电池的厂呢？为什么宁德时代那些是要去巴西啊和印尼啊这类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新兴的国家里面设厂呢？就是因为呢，针对他们的环保啊那个措施是没有那么严厉，同埋呢即使呢出现了污染的情况之后呢，亦都不会影响到他自己本国的这个天然资源。但是无论如何啦，就是 follow the money 啦。咁既然中国即係可以砸下咁大嘅投資咧，咁啊好難 say no 嘅。所以其實如果今次咧美國鋼鐵協會去阻止收購巴西嘅呢個鎂礦嘅資源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咧呢個自由市場啊，你點樣去即係影響到巴西呢個國家或者印尼咧，去唔接受呢啲咁香噴噴嘅人民幣咧？所以其實咧，我哋淨係永遠集中去諗。全球點解要咁多嘅鎂礦啊嘅電池啊？除咗太陽能電池之外，係咪咁多人揸電動車啊？其實電動車嘅熱潮咧已經開始慢慢消退啊。點解啊？呢個寧德時代仲要發展咁大規模嘅鎂礦嘅電池咧？大家唔好忘記喺呢幾年嘅烏克蘭戰爭裏面，無人機嘅使用咧已經係十分普遍，而且咧越嚟越大價啊！中國發展嘅無人機咧，甚至咧～是可以攜帶咧嗰啲重型嘅炸彈啊！未來嘅戰爭咧，呢啲無人機咧將會成為主力，而且咧亦都咧除咗無人機之外，無人嘅快艇啊、無人嘅潛水艇等等，全部都會使用咧依類嘅電池。所以咧，依樣嘢唔係純粹嘅商業問題，係其實係一個戰略嘅問題啊！掌握咗鎂礦，掌握咗呢啲電池，其實亦都係掌握咗未來武器嘅能源啊，所以咧，而家漸漸啊，世界從石油嘅資源裏邊咧，就變成電能嘅資源，而啲電能嘅資源咧，亦都掌握喺呢啲鎂礦嘅手上邊啊。所以如果巴西亦都咧俾一帶一路嘅收編埋之後咧，全球七成嘅鎂礦同埋提煉咧，就會掌握喺呢啲寧德時代嘅手上邊。咁到時真係如果有朝一日地球嘅石油資源耗盡啦，又或者係真係進入咗一個無人機自動化的戰爭的時候咧，邊個掌握到呢啲電池的資源咧，佢就可能左右大局啦。 咁啊，今次美國鋼鐵會點解咁興咧？啊，本來一啲收購應該價高者得。咁啊，另外咧有一間嚇設喺荷蘭啊嘅一間呢啲礦業嘅企業咧，叫 Corex， 佢都想向巴西咧係收購呢間英美資源擁有嘅呢個鎂嘅礦業，而且佢出價幾多係9億美金。9億美金咧，係相比起中國嘅五礦嘅5億咧，係多咗成倍。咁點解英美資源咧係唔賣俾呢個 Corex 係要賣俾中國咧？嗱，呢個咧美國鋼鐵協會就認為裏邊咧就有好多內情。咁當然咧嚇，點解唔賣俾價高嗰個賣俾低嗰個咧？有好多因素嘅。第一就係咧中國啊，俾錢同埋達成嘅協議啊，個簽字咧係好快，就唔會好似另外嗰間喺荷蘭嘅嗰間 Corex 咧喺度咪咪摸摸，裏邊咧又要咧係等啊，可能係政府嘅審批啊等等。中國咧係快手係嘛？第二就係咧嗰啲環保啊等等嘅呢啲規例啊，喺一間中國公司啊走去收購巴西嘅鎂礦咧，係自己都係第三世界，而且最重要咧係金磚四國，係呢一個咧係非正式嘅經濟貿易同盟。咁你荷蘭嗰度咧，你走去收購啊啲鎂礦咧，佢可能啊係受到荷蘭政府即係歐盟啊，係對於環境啊保障啊反污染啊種種咧有好多問題啊，你要咧係歐盟嗰度咧去批准啊，係嘛？咁啊當然咧，你收購嗰啲鎂礦，可能喺嗰邊咧係巴西開採，但喺巴西開採咧都會造成咧地球環境嘅污染。咁你都知咧，巴黎啊氣候協定咧係就係喺巴黎就喺法國簽署。歐盟咧對於全球啊嗰個氣温上升啊同埋氣候污染咧啊，佢覺得咧係有全世界啊都有管轄權嘅。咁基於呢兩點咧，中國同埋巴西一拍即合，俾錢就俾得快，然後咧 嗰個環保個限制咧，雙方咧又唔會咧係諸多唇舌，咁樣咧就寧願咧係5亿啊賣俾中國啦。嗱，呢一個樣社會嘅現實咧，要顯示啊，即係你個世界你要達成啊一個綠色嘅經濟能源嘅環境係幾咁難啫。嗰啲咩巴黎氣候貿易協定啊，係咪100几个國家又有第三世界，又有咧係專門貪污嘅國家，另外有中國同埋印度呢兩大啊碳排放最勁嘅國家，另外仲有咧係 Donald Trump 嘅美國，係互相不理睬，個個咧都係非常之自私咁咧顧住自己嘅利益，所以有乜辦法咧？唔係夏天咧係一年熱過一年咧。冬天咧又一年短过一年，而且冻起上嚟啊，系又劲冻啊！嗱，呢啲你咪上睇下啊，呢啲咁嘅跨国嘅矿产嘅企业，你咪知咯，系咪咧？ 系啊，冇错啊，即系其实我哋喺风云谷都讨论过啦，呢啲左翼或者左交咧，成日倡议嘅呢个环保啊，电动车点样可以咧？消解呢个石油资源啦，对地球嘅污染啊，咩少啲产生二氧化碳啊，咩地球暖化，一大堆咁嘅项目。里面的议题啊，甚至里面的拨款，全部都是呢一个鸡棚。咁点解讲得咁准呢？就因为 BBC 啱啱报道啦，就喺印尼啊，正正系我哋所讲嘅呢个镍矿嘅蕴藏嘅一个宝地，佢就有个叫安帕特群岛咧，就系本来咧就系叫做咧海上亚马逊之称嘅，即系话咧系一个海上嘅天然资源。自然景观好壮丽嘅地方，但偏偏佢嗰个地方咧，贫近呢个海平面上面就有好多嘅镍矿嘅收藏。咁而家咧，因为中国嘅大力投资啊，呢啲镍矿咧就被开发啦。咁开发之后咧，就出现咗啲森林嘅消失啊，嗰啲开采嘅沉积物咧就跌咗入去嗰啲珊瑚礁里边啊，全部污染啲珊瑚就死晒啊。咁啊，跟住咧就嗰啲地貌咧，最后全部咧冇晒绿色啦，全部啲黄色嘅土地露出晒出嚟啊，诸如此类啦。咁啊，其实好讽刺嘅，我哋点解要提倡用电动车、太阳能啊，唔好用呢个汽油、石油嘅资源咧？就是、希望环保啊嘛，希望少啲排放啊嘛。但系正正你要用电动车、用太阳能，需要个电池咧，就系、是、要用呢啲镍矿。而你开厂镍矿嘅过程就系头先所讲，你就系对一啲原本啊大自然资源好丰富嘅国家，包括巴西、包括印尼，就进行环境嘅破坏。虽然你话有好多法规啊去阻止啊惩处啊，但系冇用嘅，全部 follow the money。所有呢啲开发商佢罚钱都唔紧要噶，因为佢背后嘅投资同埋利益太大啊嘛，同埋最大最大嗰个叫宁德集团或者叫背后嘅中国政府，佢背后 back up 呢个系举国之力。国家的行为，就算他跌啲钱去罚款，其实都计晒落个投资里边。咁所以其实咧，呢个电动车、太阳能呢件咁嘅事咧，本身就系一个伪命题，就系你只不过系将地球嘅污染咧，由一方就改咗去另外一方，由一个形态就变咗另外一个形态。所以咧，譬如提倡嘅电动车啊，甚至 F1 又话要搞电动车啊。有啲國家咧就禁止咧呢個柴油同埋汽油嘅汽車啊，咁其實咧都只不過係自欺欺人嘅啫。你見到呢啲巴西同埋印尼，再加埋其他啊呢啲國第三世界國家提煉呢啲電池嘅過程裏邊咧，你就知道咧地球係進入咗另外一個污染嘅形式咯。 你啲收購啊嘅五礦資源有限公司當然係國企啦，佢實力咧亦都係好雄厚，同埋咧不知不覺喺十幾廿年之間咧已經咧係操控咗全球，特別拉丁美洲啊好多嘅自然礦業噶啦。咁如果俾佢控制埋呢啊呢個印尼再加巴西咧，佢就可以隨意咧係提升價格。平平地买，然后将来咧系贵贵咁样咧，就向各国咧系出售。嗱，嗰阵时咧就会令到美国啊、其他欧洲国家嗰啲工业产品嘅成本啊大为增加，再加埋佢啲贵人工，所以你有咩办法咧系会抵御啊喺中国个扩张同埋全球嘅影响咧？例如中国呢一间五矿嘅资源公司，简称 MMG。就2025年咧就发表咗中期业绩，呢间国企除税之后净赚咧系高达5亿6千万美元，啊呢个只不过系中期业绩嘅啫，较2024年上半年除税后那个利润咧系只系得7900万美元咧，系增长几多？超过6倍啊！嗱，点解一年之间短短咧？ 系超过6倍嘅利润咧，就系、是、一年之间，中国旗下有3座铜矿嘅铜产量全部有所增长，铜、金、银仲有 zinc 即系锌啊，个市场价格咧系上扬，以及咧另外一间喺拉丁美洲嘅呢个叫 Las Bambas 啊，亦都系因为中国收购咧，系因为铜产量嘅提升咧。而實現咧係利潤嘅巨大增加。嗱，你睇呢個趨勢，2024年咧嚇佢上半年除税之後嘅利潤咧，只係得咧$80,000,000。到咗今年啊嘅中期業績咧，就已經高達咧係5億6,000萬美元，增加6倍。你就知道美國鋼鐵協會咧就唔係傻嘅，睇到咧咁勁嘅增長同埋膨脹，仲跟住咧想話收購 NEP 啊嗰個礦產，將來咁啊攆住啊美國好多工業產品，包括咧係電動汽車嗰啲喉嚨啦，係咪啊？咁啊，當然咧 MMG 啊呢個行政總裁嚇就係中國嘅一個，當然係共產黨幹部咧，叫趙晶，係嘛？咁咧佢發表啊嚇嗰個業績報告咧就係話。在2025年的上半年，五矿资源的安全业绩咧，佢话有所改善，因为呢啲开采矿产咧系一啲高风险啊嘅工业嘅运作，系要喺前线嗰度揾好多廉价嘅工人，胆正命平，随时会有咧系工伤意外。咁佢啊嗰个业绩报告咧就话，今年嘅上半年每100万工作小时咧可记录得嘅总工伤事故即系意外嘅频率咧系1.81。就低過2024年全年的 2.06。 咁另外呢三座銅礦山的銅銷量和產量呢是穩住呢是提升，它擁有的就是不只是拉丁美洲的銅礦山，另外澳洲兩座礦山面臨天氣的影響，設備的可靠性和呢採礦的下降等等呢，新的產量仍然是保持穩定。可見呢這20年不經不覺呢，中國這間五礦企業呢，你聽個名字都知道，是控制5種金屬的礦床，這個包括銀、鈞和銅，現在就加上鈞，是吧？金那方面都不用說，今天近年中國是採購了很多的黃金，現在是集住在這裡。2025年呢銅那方面呢，你知道中國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因為早過十幾廿年咧，佢好多房地產啊，啊起咗好多新樓，新樓咧係個建築材料同埋咧好多嗰啲基本嘅設施都係要銅嘅。2025年咧，呢個五礦資源公司咧嗰個銅嘅總產量最高咧係可達52萬噸，咁啊新嗰個產量咧。是多达24萬噸，咁而家咧喺佢拥有嘅拉丁美洲嗰啲铜矿咧，今年咧系可有望啊，净系拉丁美洲一间叫 Las Bambas 啊，嗰度嘅铜嘅矿床咧，就已经可以生产40萬噸噶啦。嗱，你睇下系好紧要嘅。咁而家咧就正完成啊对巴西镍业嘅收购 ，MMG 即系呢个五矿资源咧就将会咧啊，佢声称。促進當地經濟同埋就業，咁即係講就咁講啦。促進巴西啊，喺嗰度嘅經濟同埋就業嚇，並保障咧全球啊可持續未來嘅供應等等。講就係咁講，但係當你啊掌控咗咁多嘅啊天然嘅資源礦產啊，包括鐵礦砂呢啲咧，你可以任意起價嘅，係嘛？咁所以而家鋼鐵協會喺美國嗰度咧，就終於出聲啦。但係出聲有冇效咧？咁我就唔知啦。 係冇錯啊，因為咧，依、這個牽涉到係一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資源。嗱，特別喺3年咧，烏克蘭戰爭裏邊咧，依、這個鈉礦嘅價錢咧係節節上升嘅。因為除咗做電池之外，亦都係不鏽鋼提煉嘅一個重要材料。咁你都知道啦，喺軍事嘅用途上邊咧，不鏽鋼咧。嘅亦都係一個重要嘅部分啦。咁於是乎咧，其實全球咧而家咧對鈉礦嘅需求咧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而且加上其如歐盟國家啊、美國啊軍工生產嘅數量咧，亦都係增加啊。所以咧，而家係一條財路嚟嘅。所以印尼政府咧，亦都將呢個鈉礦當係一個搖錢樹或者係生金蛋嘅母雞。啊！大力咧就去招标，咁而中标嘅亦都系大部分咧系呢啲中资嘅公司。 咁啊，有部分嘅公司啦，当然啦，就违反咗啲环保嘅条例啦，有部分公司亦都破产啦。咁啊，但系咧都无损到整体嘅布局啊，因为咧宁德时代下面咧，佢都系有好多嘅分判嘅公司咧，去帮佢去收购呢啲矿藏啊。咁啊，其实曾经咧 Tesla 咧，马斯克咧，亦都谂过。大约在两三年前咧，喺印尼咧系直接成立一间咧就提炼呢个镍矿嘅公司，去为佢嘅 Tesla 去供应。后来呢件事又不了了之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虽然个焦点就去咗巴西啦，但系咧其实你吸收翻印尼嗰个镍矿嘅开采经验咧，你就知道巴西咧嘅下一个结局是怎样的了。而且例如还有次一级的菲律宾啊，这些国家也都有镍矿的。因为它这些镍矿呢，它是分布的位置呢是特别在热带和湿度高的国家的。所以呢才占了这么多地方，在这些巴西啊、印尼啊、菲律宾的地方。但是也都有预计呢，印尼的镍矿呢可能在六七年之后呢就会差不多开采殆尽的了。咁啊，如果冇新嘅發現嘅時候咧，可能到時咧，即係印尼又變成另外一個咧，即係荒廢咗嘅一個開採地，咁啊損害咗個自然資源咧，都唔知要用幾耐嘅時間咧去恢復啊。不過人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往咧就為咗發展咧，都唔會理會呢個地球嘅情況噶啦。所以即係你唔見到嗰啲環保團體啊、左膠啊就會關心呢啲咁嘅开采的情况，往往只是针对譬如说 Donald Trump 啊，嗰啲保护石油工业啊，又话佢继续容许开采油页岩啊之类啊，变成一种政治的斗争，而不去考虑其实实际上而家所谓的电动车时代对环境的污染咧，其实先至系咧你不可见啊。 嗱，好多人唔知啊。咁啊，印尼啊，嗰個鉛嘅儲藏量咧係強過多過啊呢個巴西嘅。咁啊，總部喺美國嘅氣候人權組織叫國際氣候權利會 （Climate Rights International） 啊，曾經咧係發表過一份報告，喺舊年啊係嗰個一月就嚴正指出咧，印尼嘅鉛礦產業咧不但侵犯人權，而且咧造成嚴重破壞環境，就呼籲印尼政府咧確保鉛礦嘅開採提煉嘅過程咧係唔會咧係對環保咧係產生嗰個傷害。咁呢份報告咧就指出，喺印尼啊有兩個鉛礦嘅工業區咧係破壞當地原住民社區同埋農村居民啊係嗰個生活。呢兩個地點咧係包括一間叫做偉達貝工業園。就是由中國三間私營公司合資組成的，表面叫私營，其中包括叫青山控股集團、華友鉬業和鎮石是控股集團。另外呢，在印尼這個偉達貝的工業園就越來越多的公司是伸隻手入去，準備建立工廠是製造電動汽車電池所需的鉛礦。其中跟埋入來的聞到陣味，包括呢一間法國叫做埃克曼 Ehamet 的公司，另外還有國際的巴斯夫集團。這些你看到都是法國和德國的企業，他見到中國帶頭呢在印尼那裡開採，他這麼順攤呢是可以不遵守這個氣候啊和環保啊這些協議呢，就中國帶頭，那些法國啊和德國的企業就跟埋入嚟囉。開採鉛礦呢必定導致咩呢，叫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就在印尼的叫哈馬克拉島的鉛礦的開採區裏面呢，至今至少已經有超過5000公頃的熱帶森林被砍伐而消失了。嗱，呢個就是印尼的例子。你話巴西如果個鉛礦由中國控制，咁啊會對巴西和南美洲特別是亞馬遜河森林一帶嗰啲環境造成啲咩影響咧？呢啲可想而知咯。咁美國鋼鐵協會只係諗到嗰個利益啫。但係而家美國啊，同埋國際嘅人權組織啊，同埋環保組織已經相對靜曬，因為咧而家美國嘅右翼，包括咧係 Donald Trump 嘅政府嘅勢力嘅抬頭啊嘛。所以你話啦，20年啊嗰啲努力，你睇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啊，係咪英國 BBC 嘅好多大自然嘅紀錄片啊，不斷都呼籲咧係保護